王温书，杨陵人也，少时垂礼为监，以而仕县亭长，硕废，硕为吏，以治狱至廷尉使，使张汤迁为御史，督盗贼，杀伤甚多。稍迁至广平都尉，则郡中好感往吏十余人为爪牙，皆把其因重罪而纵使督盗贼，快其意所欲得，此人虽有百罪伏法，即有必回疑之，亦灭宗，以故齐赵之交道不敢进广平，广平升为道不拾遗，上文迁为河内太守。素居广平时，皆知河内豪奸之家，即往以九月至，令郡据司马50匹，为役自河内至长安，布吏如居广平时方略，补郡中豪华，相连坐千余家。尚书请大者至足，小者乃死，假进没入长赃，奏行不过2日，得可是论报，至流血10余里，河内皆怪其奏，以为神速。近12月，郡中无犬吠之道，其颇不得，失之旁郡，追求惠春。温书顿足叹曰：“嗟乎！领东岳一斩一月，足无事矣。其好杀行威，不爱人，如此。”上闻之，以为能，迁为中尉。其至复访河内，徒请召猜获利与从事。河内则杨阶、麻务、关中杨贡、诚信等，亦纵为内史，但之未敢自治。即纵死，张汤败后，喜为廷尉，而引其为中尉，做法抵罪。温书复为中尉，为人少闻，居他昏昏不变，至于中尉则心开，素习关中俗，知豪恶吏，豪恶吏尽复为用，吏科察淫恶少年，投向构告言间，至伯洛长以收私监。温书多产，善事有事者，即无事，视之如奴；有事家，虽有奸如山，伏犯；无事，虽贵妻，必亲辱。吾文巧请下户之华，以动大豪。其至终未如此，奸猾穷至，大抵尽糜烂狱中，行论无出者。其爪牙利虎而冠，于是中尉部中中华以下皆服，有事者未由生育称制，数岁其利多以权贵富。温书及东岳还，亦有不重义，作以法免。是时上方欲作通天台而未有人，温书请赴中尉托足，得数万人坐，上月拜为少府，喜右内史至如其故，奸邪少尽，做法师官，复为右府，行中尉如故操。遂于会冤军发，召征豪吏， 温叔逆其力化成，及人有变告温叔，受原祭钱，他坚立誓，罪至足，自杀。其实两弟及两婚家已各自作他罪而足。光禄勋徐自为曰：“悲夫，夫古有三族，而王温叔罪至同时而五族乎？温叔死，家累千金。”